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20集，言下之意，至少有16亿回归者获得过异能，虽然回归者如今只剩下30多万，但加上拥有异能的地球幸存者，白若瑶说， 有异能的人类至少有17亿、18亿。不过这也不重要。 唐默低声说，白若瑶， 难道说在我们之前早就有人类拥有过异能？ 白若瑶勾唇， 我有说过曾经的拥有者是人类吗？ 陈珊珊一下子进了声。傅文铎说，那是什么？白若瑶理直气壮地说， 我不知道呀。 没等唐默几人动手，白若瑶赶紧说， 但我知道每一个心跳加速的人都是因为有个玩家曾经和他们拥有一样的异能，而那个玩家通关过黑塔7层。我的凡人终死。 顿了顿，白若瑶无奈地叹了口气， 唉，好像我的异能都不是秘密了呢。唐唐你早就知道了，你还拥有它。 穆回雪看了唐默一眼，白若瑶堂而皇之地把唐默的异能情报泄露给穆回雪，唐默只能冷笑着踹他一脚。白若瑶可怜地说， 我的凡人终死，你的神秘异能，还有傅少校这种莫名其妙能变成钢铁侠的异能，之前都有玩家曾经拥有过相似的异能，他们还都通关过黑塔7层。至于他们通关的是不是我们这个黑塔，又是不是同一个黑塔， 我也不知道哦。 明明是阶下囚在求人饶自己一命，白若瑶总是有各种办法让人很想打他一顿。唐默的大脑迅速运转，片刻后他说， 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 白若瑶说， 我可没撒谎。 唐默冷冷地说， 你撒没撒谎我们又不知道。 白若瑶眯起双眼，他决定再透露一个信息， 这件事是一个黑塔 boss 告诉我的，他很高级，非常强大。哎，唐唐，看你这个表情我就知道你肯定又要说，那么强大的黑塔怪物干什么要告诉我这么重要的信息呢？大概因为我善良可爱吧。 唐默直接准备一脚踹上去，白若瑶赶紧说， 好吗好吗，因为我完成了一个隐藏任务，然后他和我同姓也姓白，所以就决定告诉我一个有趣的消息哦。 白若瑶眼神真诚， 我真的真的没有撒谎。 唐默当然知道他没撒谎，这个消息对唐默来说信息量极大，他闭上眼睛将自己的疑惑吞进肚子，准备等结束了白若瑶后再与陈珊珊、傅文铎讨论这件事。不错，唐默和傅文铎从没想过放过白若瑶，唐默一般不会违背自己的诺言，答应了别人的事大多数时候他会做到，傅文铎更是如此。可这是白若瑶，从傅文铎的眼神中唐默知道白若瑶是个会信守诺言的人，他答应了宁征不会再为难他，会帮他保守秘密，哪怕宁征并没能帮他坑到唐默，两人还一起被坑了，他也没泄露宁征的秘密。但白若瑶只说不会故意找麻烦，没说以后双方真的不小心在同一个游戏里碰到了会怎么样。对方强大的实力令唐默不得不忌惮，而且怕死的人总是非常记仇，白若瑶有多怕死他就有多记仇。在一了百了和放虎归山之间，唐默选择前者。傅文铎帮他做下承诺，是因为白若瑶相信傅少校会信守诺言，他不相信唐默，唐默也承认在一些必要时刻他不会管这些东西，可傅文铎会。然而在傅文铎答应白若瑶的时候，他用眼神告诉唐默反悔没关系。 唐默的手悄悄地摸上小阳伞，傅文铎站在一旁，神色平静。就在唐默快要握紧伞柄时，白若瑶看着傅文铎，突然说： 还有第三件事。 唐默动作一顿，穆回雪笑了。 果然，幸运瑶的保命手段从来都会让人啧啧称奇，这可真有意思。我也想知道你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出来让他们不杀你。 白若瑶眨了眨眼，用真诚的目光看着傅文铎。2014年7月18日缅甸密支那恩莫开疆。傅文铎神色一变，竟然是你。白若瑶抛了个媚眼，笑嘻嘻地说： 是你的 F 哦。 傅文铎沉默了良久，他说：你走吧。话音落下，他抬起手将绑着白若瑶的道具绳收了回来。唐默惊讶了一会儿，但没吭声。娃娃脸青年一副心碎的表情对唐默说： 唐唐，你就真的这么讨厌我？ 唐默握着小阳伞冷笑着学着他的语气：白若瑶，你就真的这么想死？白若瑶无辜地摊摊手，不过下一刻他转身便跑，很快消失在天坛公园的树林中。穆回雪感慨道： 原来四年前那次是 Fly 给报的信啊。 唐默看着傅文铎说：他做了什么？傅文铎将四年前的事一一说明。唐默还真没想到白若瑶这种看似吊儿郎当、只会搞事作死、令人厌恶的家伙，居然还曾经救过人。他救了当时华夏最精英的两支特种军队。四年前，傅文铎得到密报，带领枭龙大队和另外一支特种队一起集结缅甸密支那，准备抓捕一个大毒枭。就在他们即将动手的前一夜，有人通过一个当地小孩送给他们一支棒棒糖。打开后，唐心里藏着一张纸条：请君入瓮 F。 纸条上还画着一只大乌龟，被人用脸盆盖在下面，挣扎着翻开肚皮。这个 F 原来指的是 Fox。 估计当时幸运瑶是在当地执行另外一个任务，意外发现了这个情况，才用这种方式提醒你们。圈内每个人对同伴的任务和行踪是不知晓的，我们也不知道其他人的长相身份。蜜汁那事件在圈内还挺有名气，没想到是他做的。不过也不用担心， Fly 这个人的承诺就跟他的人缘一样非常出名，他从不违约，他以后应该不会来搞事了。 傅小弟嘀咕道： 那也该揍他一顿再放他走，刚才揍的还不够狠。 唐默与傅文铎交换一个眼神，两人决定离开天堂后再讨论白若瑶带来的这条重要信息。灿烂的阳光照耀在五人身上，太阳已过了天空正中央，向西方微微倾斜。穆回雪身材高挑，但毕竟是个女子，并不及唐默和傅文铎。唐默低下头看着对方脖子间那串长长的金色数字，26万0126。圣诞老人的奇趣商业街里，所有玩家都被限制异能和身份，他们不可以使用异能，同时所有人的身份都是圣诞老人的顾客。离开副本后，唐默发现宁征已经成为正式玩家，脱离回归者身份，穆回雪依旧是回归者。淘汰五个正式玩家，包括并不限于游戏方式，就能成为正式玩家。穆回雪想要成为正式玩家非常简单，但他至今还是回归者。陈珊珊问道： 为什么？ 穆回雪对小孩子的耐心尤其的好，他微微弯腰看着陈珊珊，笑着问： 什么为什么？ 陈珊珊心里说： 我有这么矮？ 小姑娘又说： 你还是回归者。 这个世界上谁是回归者都有可能，只有穆回雪不可能。他以绝对的实力凌驾于其他35万回归者， 他的休息时间是第二名的数倍，他没有变成正式玩家，只有一种可能。穆回雪笑道， 回归者和正式玩家有什么区别吗？反正我很快就会死了。 这个女人是真的想死，连变成正式玩家的兴趣都没有。或许是和穆回雪相处久了，对方还曾经帮自己拿到五点的幸运骰子，傅小弟胆子大了许多。他好奇地问道， 那个你脖子上那个数字，是你真的曾经杀过这么多人？ 穆回雪乐于解答小朋友的疑问。 杀死一个没有休息时间的回归者，可以获得对方的十分钟休息时间。杀死一个有休息时间的人，除了这基础的十分钟外，还可以得到对方一半的休息时间。小朋友，你觉得我杀过多少人？哎，对，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傅文铎说，他叫傅文生。穆回雪瞬间明白过来，他的视线在傅文铎和傅文生之间来回转了转，一拍手掌。 所以我一开始就被你骗了呀。 他看着唐默， 你在唐果屋里假装和这个小朋友不认识，我真的信了。 他给自己找到了原因，笑道， 或许是因为地球太和平了，待久了就会让人放松警惕吧。 傅文生奇怪地看他，傅小弟从不觉得地球和平，虽然比起回归者的世界，他们这些地球幸存者好像生活得比较安逸，但活到现在的玩家，谁不是经历过生死？穆回雪指着自己的脖子， 我不转正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懒得这么做，反正我就快死了，第二是有这个数字在，我从广州到北京的一路上，没有人敢对我下手。 说到最后，还笑着说了句粤语，似乎心情不错。你想找傅文铎杀了你？唐默问道。 对。 为什么？ 有两个原因。首先，回归者的世界里，大家都很惜命，除了有把握，不会轻易挑战时间排行榜上的玩家，更不会随便挑战比自己排位高的。我很久没有和强者动过手了，我喜欢打架。 这一点唐默完全没看出来，穆回雪居然这么好战。傅文铎问道，第二个原因？穆回雪认真地看向他， 这一点和我的异能有关，在说出我的异能前，我想先确定一下，傅少校，你同意和我决斗吗？ 傅文铎没有回答，反而问道，你杀了多少人？穆回雪仿佛早就猜到他会这么问，快速回答， 76个。 傅小弟惊呼出声， 这么少？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